非他春无林回，桃红柳绿，初心而飞。风随，风随桃花香，蝶舞桃花飞，晚霞不思归，愿人生醉，生生醉。我已醉，我是谁？